花样年华，年轻的爱情最要紧的他，是爱吃的坚持的奢侈的我盛开、啊、年轻的花样年华，

解。 想跟我都难过都凄楚，随时拿起咪唱两段，看咪你叹息地会否比我多，即使间你能流出真眼泪，谁个又会悲惨得过，揭开我的创伤竟好过讲笑话，娱乐大众得到掌声更多，每段恋爱都会认错人，失恋的冠军怎会再有别个这样幸运，谁都跟我没可能合真，才显出我身份，几百万个人只得一个吸引力，完全是零分最低，所以第一名是我，你哪里及我亲？要是你想知我对情爱有几悔，随时能讲几个晚上，记录痛苦的歌，够开演唱。爱人留低的再会，合计亦有几千分贝，最初我不过想分一个安慰奖，谁能料到失恋竟碰了杯，每段恋爱都会认错人，失恋的冠军怎会再有别个这样幸运，谁都我没可能合衬，才显出我身份，几百万个人只得一个吸引力，完全是零分最低等，所以第一名是我，你哪里及我亲？看看我有多么亢奋，看看我最终得到了全场大奖，全凭无人着眼，每段恋爱都会认错人，失恋的冠军怎会再有别个这样幸运，谁都总有什么人合衬，难得抱幸终生，几百万个人只得一个恋爱运能突破零分，估三分，该庆幸的人是我，我会继续发奋。

桌上的香水，你沉默的背对，只剩下那一点点，还是闻得到从前。西装里的口袋，我整理过的爱，又破了那一点点，我帮你补了誓言。从没实现的摇滚梦，我也陪你走好多遍。断弦的吉他，始终弹不出我要的答案。我和你拼了好几夜，约寒冷浓的图片，却拼不到一个永远。我在等你喊停，感觉不到从前温柔的双眼，感觉得到你已不再眷恋。无奈的笑试图让我知道，本来是一颗

茶杯用来奉茶凉敷， 算是同样的默契，同样的直觉。当离开你的那一年，再见的这眼，十有八九我们要崩溃。同样的数字，颠倒的结尾。水清楚，眼睛用来见证孤独，感情的行为艺术，茶杯用来复杂两幅，笑脸用来化妆公主，眼泪用来偷偷练习唱出坚强的痛苦。我知道爱情是很难照顾，今天晴明天雨后天亮，只不要有些失误，先让我露面，先来哭，先忍马路哭的脚步，被迫完美的结束。当遇到你的美丽，遇见第一眼，十有八九我们爱上谁？同样的默契，同样的直觉。当离开你的美丽，再见的这眼，十有八九我们要崩溃。同样的数字，颠倒的结尾。是你走过我肆意拉住，让那天的结局忍不住。多少个每个还是粉身不顾，因为没表情的说我是君虎，对不对何必白费功夫，不知道苹果有现在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。